Coming of the Kingdom Introduction Session 4 天国的来临导论第四讲。我再总结一下我们前面三讲所讲过的。一方面有老旧的自由派，我们都知道自由派的这个创始人是施莱马赫，施莱马赫，但施莱马赫最后有一个尼策尔，他就讲耶稣的天国事实上就是要我们在人类社会中呢建立一个爱的伦理的群体。那当然我们从福音派教派的角度来看，我们说不是的，这个不是福音，福音是耶稣就来救赎罪人，离开罪的惩罚跟权势，进入到罪的赦免，因信称义，进到上帝的家中。所以自由派的所谓社会福音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当然里面还有一个人的灵魂的价值也是我们必须要批判的。但是反过来与自由派这同时甚至不批判自由派的圣经学者呢又会说，是的，你们自由派错了，耶稣所讲的天国不是人类历史中的这个爱的群体是未来的。但这个未来的越讲呢就越离谱呢，讲的耶稣呢是发神经病是有着虚幻的错觉。所以呢我们特别是改革中的新月研究呢会特别留意说耶稣事实上很清楚意识到他是弥赛亚，他是上帝的儿子。这方面呢有一本专论就是 The Messianic Consciousness of Jesus， 耶稣很清楚的意识到他是弥赛亚的，耶稣没有发神经病。好了，现在我们来到自由派和这个圣经学者末世论派两方面都要兼容。他们说是的，耶稣这个外壳是讲天国很快到了，很快到了，末日很快到，但真正重要的是里面那个伦理的福音，那这个呢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两方面是矛盾的嘛，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最后呢，不是最后呢到了巴特的时期呢，这个所谓末世耶稣的天国是未来的，就讲到一直讲到一个在历史以外以上完全另外一另类的历史，就是巴特所讲的 Geschichte 或者 Heilgeschichte。 我们慢慢呢就会讲到这一点。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请注意这个新正统就是巴特派的，他们有另外一个词常常会用的，就是 decision 决定。因为巴特的神学是受到七个果的影响的，七个果很喜欢讲 decision 决定，我不理绝对真理，我不理这些，也不理教会的教条跟里面的很肮脏的政治，我要问的是我现在是否决定要做人，做真实的人。所以这个决定呢是现在在这个地方有别于永恒不变的真理，这个是存在主义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然后呢又另外一个呢就是历史以外的历史，我们下面会看到。所以我们现在走到快要到这个新正统或者另外一个名字是危机神学那个阶段了。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目前是在罗马字的第18页的中间我们讲到这些的学者们呢 Weiss 末世论的学者们呢，他们又开始让步了。在第二版本的他书里面就说，是啦耶稣所讲的所有不是所有都是由他这个末世很快到来控制的，他的诫命也不都是所谓危机诫命，不是说末世很快到这个暂时给你们一套的伦理准则，不是的。好，我们继续来讲 Vice。 He admitted for example， 例如说他承认 that the double commandment of love does not only hold for the exceptional times before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他说这个双重的爱的诫命就是爱神爱人啊，不单单是在天国要来之前一个例外的时刻是有效的， But that it is a commandment for all time and was intended as such。 不是的，爱神爱人呢是为历史每一个时刻都有效的，这个诫命本来的旨意就是如此。 In this manner Weiss detached large parts of Jesus' religion and ethical preaching from the concept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 用 Weiss 用这个方法呢 就把耶稣的宗教跟伦理的讲道里面很大的部分呢，就和天国把它分隔出来了。 Giving rise to a dualism in the content of the gospel, which is difficult to explain. 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福音的内容呢，就有一个二元主义，就是分隔了。这个的分隔是很难解释的。On the one hand, 一方面 it contains the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一方面耶稣宣讲天国。In other words, of the crisis, 就是讲到危机，末日很快到了，危机，危机。 And on the other,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 there is supposed to be found in it a perfectly un-eschatological faith. 天国的宣讲里面又有另外一部分是完全跟末世论没有关的信仰， which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这个跟天国的宣讲是没有关系的。 This dualistic view of the gospel, 福音是二元的，分着两方面很不同， has been emphatically rejected by the advocates of the consistent escha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好了，现在又有另外一派来了，这个不是末世论的学派，是彻底末世论的学派， consistent eschatology. 主张彻底末世论的就很坚决的批判这种把福音的内容分隔成两种内容，很坚决的批判。 But has not failed to find adherents as appears from the well-known writings of H. Windish, for example, on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但是这种的二元论的福音观呢，仍然有一些支持者的、拥护者的，譬如说 Windish, 他讲到登山宝训 的著作里。 Windish distinguishes between the two main streams in the synoptic preaching of Jesus. Windish 呢，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耶稣的讲道里面，他找到两条的主要的线。 That is, the prophetic eschatological proclamation of salvation and judgment. 一方面呢，是先知性的、末世性的讲救恩和审判的宣讲。 And then a purified, radicalized teaching of wisdom. 另外一方面是比较提炼过的极端化的智慧的教导，一个是末世的先知性的，一个是智慧的文学。 All such views have contributed to diminish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escha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preaching of Jesus. 这一些的观点呢，结果就是让从末世论、从天国去解释耶稣的讲道的权威的消减， and have made it increasingly clear that the so-called crisis motif could not be the dominant viewpoint leading to the right conception of the purport of the original gospel. 结果呢，在学术界里面很明显的一个共识就是，所谓天国危机这个主题呢，不可能是一个主要的观点，让我们能够正确的理解福音原来的要旨。你不能用这个危机、末日很快到这个角度来解释福音啊。所以呢，这个末世论用天国来解释耶稣的宣讲，就越来越不受到尊重。 It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manifest.That Jesus' commandments specially form an insurmountable obstacle to any consistent escha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对学者们越来越明显一件事，就是耶稣的伦理的诫命啊，是一个不能克服的一个的障碍啊。就是假如要有一个一致性的从天国、从末世论去解释耶稣所宣讲的天国的话，那么耶稣的诫命呢？就是一个拦阻了。再来一次，假如你要从天国、从末世去了解耶稣的宣讲的话，那耶稣这些的道德的教训呢，就是一个拦阻。On the other hand,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If the kingdom of heaven has a primary eschatological meaning, 假如天国主要的意义是个末世论的，是将来的还没有到的这个意义的话呢， it must more and more become clear that this meaning could hardly serve as a framework or shell for the liberal ethical conception of the gospel. 假如天国是未来是末世的话呢，那么越来越明显一件事就是这种的末世的意义呢，根本就不能作为一个外壳来承载着自由派的这个伦理的福音啊，就是水火不相容了啊。你要讲末世的话，你怎么讲自由派这种啊彼此相爱啊建立爱的群体呢？ It is remarkable how this truth suddenly seemed to dawn upon a wide circle of people. 很惊人的是为什么这个事实呢突然之间让啊很多的学者们意识到啊，这个 Rilbos 的话是有一个讽刺的哈。 And how then the eschatology of the kingdom of God became the focal point of interest. 结果呢突然之间呢学者们所注意的焦点就是上帝的国的末世论啊，又从自由派那里演变到末世论，彻底的末世论啊。 Now this time it was discussed as a reality. 那这次呢天国呢是一个事实，一个实在 reality, which was willingly faced not only in an historical exegetical respect but in a thoroughly theological sense. 那这次呢上帝的国天国是一个实在，不单单是从历史从解经这个角度来看天国是真的啊，不是耶稣这个发神经想出来的，从这个神学的角度，彻底的神学角度，天国也是真的，天国用天国来建立福音书的神学，然后呢又可以从解经的角度来说天国是真的。 Only then did the structure of the liberal theology suddenly collapse. 那当你从解经历史和神学都承认天国是重要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呢老旧的自由派的神学整个架构就崩溃了。 In spite of all the historical exegetical researches of its own adherents, it had been able to maintain its optimistic and ethical concept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 But now, it had to give way to the theology of crisis. 因为这个自由派的神学呢，虽然呢，他们自己的拥护者做了这么多的历史上的解经上的研究，啊，就是提出很多的难题嘛，啊，自由派仍然坚持他们这种乐观的伦理的天国观，就是耶稣来讲的天国就是彼此相爱建立爱的群体就好了。现在呢就不是了哈，突然之间现在呢要容让给让步给危机神学，就是新正统，就是巴特的神学 Theology of Crisis, which could seemingly start directly from the gospel. 因为巴特的危机神学好像可以从福音书从圣经直接做起点。 Had not historical research established that Jesus'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also submitted all human data to the radical judgment of God's intervention, which was so near at hand? 我们岂不是应该承认历史的研究已经证明耶稣所讲的天国是让人类所有的事实都伏在上帝要介入的这种彻底的审判之下吗？而这个介入呢是很快就到了 near at hand。 再讲一次哈，危机神学就是巴特的神学，从圣经开始讲天国就是神的审判要来到，要审判所有人的努力的。 Yet it is clear that this new development in eschatological thoughtalso was bound to meet with a serious obstacle in the gospel. 但是很明显的，这个在末世论的一个新的发展，同时呢，在福音书里面要面对一个很严重的难题的，就是受过巴特影响这种的神学呢，你回到圣经，还是有些事情呢，它让他们站不住脚的。 For Weiss and Schweitzer had tried to show. 因为这个我们首先讲的那一派末世论学派 Weiss 跟 Schweitzer 呢，他们尝试要证明 that all of Jesus' preaching was based on the conviction of an approaching final catastrophe. 耶稣所讲的一切都是根据一个信念，就是最后的大灾难很快就到， from which its fundamental sense of crisis was derived. 因为就是因为大灾难很快要到，所以呢这个耶稣的宣讲 基本上有这种危机的意识。But then it follows that anyone who wishes to orient his theology to this concept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 is confronted with the inevitable task of accounting for what, with an inexorable sense of reality, Christ has again and again called the delay or the parousia. 但是，一方面我们说是了，耶稣所讲的都是由这个末世很快到所影响，但是。任何人假如要用这个天国的概念来建构他的神学的话，就马上要面对一个很难克服的难题，就是Schweitzer 一次一次的讲 Parousia 的 delay， 再来耶稣再来的这个延迟，或者天国显现第二次耶稣再来的这个延迟。 No wonder that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escha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not merely like Weiss and Schweitzer as a historical but a theological principle, a conception of eschatolog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fathers of the eschatological movement appeared to be necessary. 难怪呢，当学者们好像 Weiss 跟 Schweitzer 当这些末世论学派想要继续的维持从末世从天国的解释耶稣的宣讲的时候，不单单是从历史还要从神学上把天国末世当作一个原则的话呢，现在需要一个完全跟以前末世论学派不同的末世论概念是必须的，就是说现在需要一个新的末世论或者末世的定义了。Thus arose what might be called the change of the final historical into the suprahistorical eschatology. 好了，所以现在呢，这个新增的东西出来了哈。现在呢，从这个 final historical endgeschichtliche 历史的终结，就是我们这个历史有一天到末日，从这个演变到 übergeschichtliche 超越历史的，不在这个人间历史里面，另外一个世界的。超历史的末世论，本来是这个历史有一个终结，有个末日，现在讲到历史上面有另外一种的另类的历史，另类的末世。 This means that eschatology is no longer concerned with that which lies at the end of the horizontal line of history. 意思就是说呢，现在呢，末世论呢，不再是关注于在整个的横线的历史的终结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不是。This is final history, endgeschichte. 这个是历史的终点。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末世论关注的 ，it is concerned now with the supratemporal， 是在超时间 ，the divine 是属神的那个境界 ，which from moment to moment determines the existence of the world and man。虽然是超时间、超历史，但是每一秒钟又决定世界跟人类的存在的，就是它每一秒钟都会。突破会介入的。The category of time is eliminated in this eschatological picture. 这种的末世就是从上帝的这个所谓的 Geschichte 这个超历史的历史里面常常的会介入到时间的。在这种的末世论的架构里面呢，时间这个概念就完全除掉了，根本没有时间，因为呢每一秒钟时间的每一刻都可以有超时间的永恒介入到里面我这里停一下存在主义和新正统神学就是那么的迷人的美，也是那么的自我矛盾的。他们要讲的是永恒不错，但这个永恒又不是我们传统福音派所讲的永恒。我们传统所讲的永恒是上帝是永恒的，他创造时间，他创造空间，而上帝具体的进入到时间空间里。巴特跟唯一神学讲的不是这个，他讲一个很微妙的渺茫的一个的永恒，一个的超历史的历史 Geschichte。 这个超历史的历史呢又讲不清楚，但是他又常常要影响要进到这个时间空间里面，他进入的时候呢又不是在历史的某一点的，也不是说哦，2000年前耶稣死钉十字架不是这样子的，是一个说不出来的一个的，但是却有 很重要的影响，决定性的影响对人的生命的，讲不清楚却迷人的美，这个存在主义的毒啊，在过去50年影响到中国、台湾、香港等等啊世俗的青年，还有教会里的神学家。The character of time is eliminated. 时间完全消除了。耶稣基督不是在时间的终结某一天再来的。The preaching of the approach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should no longer be understood in the sense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being at hand. 所以现在要讲天国近了，不是在讲这个世界的末了近了 ，and of the shrinking away of the time of its advent， 而不是说将来很快就要来了，这段时间越来越短了，不是讲这个的。But this message should be taken to denote the immediate relation of every moment of time to eternity. 现在不是讲这个，不是有一天耶稣要来，这个日子越来越近，不是讲这个，讲什么呢？讲每一秒钟直接的与永恒有关，时间上的每一刻都跟永恒有关。我再说迷人的美哈，每一秒钟都有意义，因为都跟永恒有关。在80年代进入华人教会呢，华富中心的杂志每一期都送一张海报，都是讲这些的迷人的美的一些的口号，害死人的。The last things therefore assume a different meaning. 所以呢，末世末后的事呢，现在意义完全不一样了。The temporal indication of post is replaced by that of trans. 以前我们讲末世是 post， 后来要发生的啊，是指时间上要发生的事。现在取代了这个，是有什么取代呢 ？Trans 超历史、超时间、超宇宙，但是常常会介入、会突破到时间里面。There is no question of an approach in a temporal sense. 所以不再讲天国在时间的某一刻会来。Every time may be the last. 每一刻、每一秒钟都可能是最后一秒钟。And at every hour the call is valid. The kingdom is at hand. 每一刻你都可以说上帝呼召说天国近了。那讲什么？就是这样子迷人的美而没有具体的意义。This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is eschatological character of Jesus preaching. 那这个这个崭新的解释，解释耶稣所讲的末世论 clearly based on dogmatic premises， 这些都是从所谓系统神学的偏见的前提建立起来的 and has had no less influence on New Testament science than the ideology of liberal theology。 但这种从存在主义、唯基神学、巴特的神学影响的新的研究呢，和老旧的自由派神学同样的影响深远。我这里提一本书，是我的老师写的 Robert Strimple， 的名字叫做 The Modern Search for the Real Jesus， 现代对真正的耶稣的追寻。这本书呢，就跟我们威敏斯特神学院的教导是很一致的，就是说跟这本书也是很一致的，把每一派的新月研究或者是福音书的研究都从一个哲学和系统神学自由派神学的架构去理解。换言之神学界里面有康德对人性的自主跟乐观，有施莱马赫对主观的强调，有理想主义黑格尔那一派的空中楼阁，有齐格果的存在主义，有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而旧约跟新约研究呢，每一派都多多少少或者是多多的受这些的哲学跟神学所影响的，一点都不是所谓什么客观的从历史来去找事物的真相的，不是这样子的。那所以呢在福音派里面这种的，我们现在读这本书是荷兰改动的大师威敏斯特是美国的改革宗，这些的改革中的传统呢，都会从哲学跟神学思想那里去起圣经研究的底牌，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不然的话到了今天保罗新观等等呢，还是说哎呀我们回去历史那里去，他们讲的那个历史呢是他们建立的一个的绝对的权威，总之把圣经的权威拿掉，把他们认为的历史的权威建立起来， 啊，在这背后都有一些的哲学或者神学的主观的前提假设。那现在呢，这里呢，Wilberforce 说呢，老旧的自由派神学，然后经过了两派的末世论的洗礼，建立出来的新正统的神学，这两派其实都是自由派啊，他们都影响圣经研究，影响新约或者对福音书的研究的。那下面呢，Wilberforce 就会继续讲这些的，经过了巴特的影响之后，对福音书天国的理解是怎么一回事。这一段呢，一直就讲到我们常常用的参考书籍，就是 Kittel Witterbuch zum New Testamentum， 我们英文简称叫 TDNT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新约神学词典啊，这套的巨著呢，是我们神学生呢必须要用的。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从一个历史的角度，就是解经和神学哲学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本 Kittel， 这套 Kittel 里面讲到上帝的国究竟又有哪一些的哲学神学的前提，或者是受了哪一些的偏见这里一波一波的后浪推前浪，但是呢每一次推前浪的时候，这个后浪呢又显示出他自己一些的从人的自主的思想发展出来一些的哲学和的神学的前提，是很有趣的。每一次当我们读到本文的时候呢，看到 Wilberforce 怎么样反过来从解经的角度相反的圣经的真意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这一段我们苦苦的读这21页的导论了，不是没有意义的，还是给我们很重要的反面的教材。